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6，陈纪实。长成公下。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，日有食之。己巳，随主享太庙，辛未，祀南郊。壬申，梁主入朝于隋，服通天冠，降沙袍，北面受交烙，即入献于大兴殿。隋主服通天冠，降沙袍，梁主服远游冠，朝服，君臣并拜，赐金万匹，珍玩趁事。隋前华州刺史张斌仪同三司刘辉等造甲子元历成奏之，人臣照搬新历。癸巳，大赦。二月乙巳，隋主见梁主于坝上，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口降隋。庚戌，隋主如陇州，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。夏四月庚子，隋以吏部尚书于庆泽为右仆射。隋上大将军贺楼子干发五州兵及突遇魂，杀男女万余口，二旬而还。帝以陇西贫被寇掠，而俗不设村务，命子干乐民为宝，仍营田积谷。子干上书曰：陇右河西，土旷民稀，边境未宁，不可广田。必见屯田之所，或少费多，须役人工，足逢见报，屯田疏远者，皆请费省。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，若更屯聚，靡不自安。但是镇戍连接，丰厚相望，民虽散居，必未无虑。帝从之。以子干小袭边事，丁巳，以为余官总管。五月，以吏部尚书江总为仆射。隋主以渭水多沙，深浅不长，曹者苦之。六月壬子，召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，自大兴城东至潼关300余里，名曰广通渠。漕运通利，关内赖之。秋七月丙寅，遣监散骑常侍谢权等聘于隋。八月壬寅，隋邓公公斗赤足。乙卯，将军夏侯苗请降于隋，隋主以通和不纳。九月甲戌，隋主以关中饥，行如洛阳。隋主不喜辞华，召天下公司文翰，并以实录。四州刺史司马右之闻表华宴，复所思治罪。治书侍御史赵俊、李鄂亦以当时主文体上轻薄。上书曰：未知三祖崇尚文辞，呼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异，下之从上，遂成风俗。将左其良，其必弥甚，竟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，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行，积案迎香，为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巨资卓士， 陆立之路既开，爱上之情于堵，于是屡里同婚，贵游总草，未亏六甲，先至五言。只如西皇舜禹之典，依附周孔之说，不复关心，何尝入耳？以傲淡为清虚，以原情为熏迹，指如素为古拙，用辞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，良由弃大圣之鬼魔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今朝廷虽有世诏，如闻外州远县仍种必封，供仁孝之行者，并落私门，不加收耻；供轻薄之义者，选充吏职，举送天朝。盖由刺史县令未遵封教，请普家采茶，送台推和。又上言，士大夫金伐干尽，无复廉耻，其名家罪处已成风轨。诏以恶前后所奏，班事四方。突厥沙波略可汗朔为随所拜，乃请和亲。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随主女。随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始于沙波略，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。晋王广请以信呈之，随主不许。沙波略遣使致书曰：从天生大突厥，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舍莫和沙波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，皇帝复复，乃是翁比，此为女夫，乃是儿立，两境虽殊，情意如一。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，亲好不绝，上天为政，终不为父。此国养马皆皇帝之处，彼之增彩皆此国之物。帝复书曰：大隋天子遗书大突厥沙波略可汗，得书指大有善意，即为沙波略父翁，今日是沙波略与儿子不义，使遣大臣王比行女复省沙波略也。于是遣尚书右仆射于庆泽始于沙波略，车骑将军长孙成复之。沙波略陈兵列其珍宝，坐见庆泽，称病不能起，且曰：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。庆泽责而谕之。千金公主思谓庆泽曰：可汗豺狼性，过与争将孽人。长孙成谓沙波略曰：突厥与隋俱大国天子，可汗不起，安敢为义？但可贺敦为帝女，则可汗是大隋女婿，奈何不敬父翁？沙波略笑为其答官曰：须拜父翁。乃起拜顿丧，跪受玺书，以待于手，继而大惭，与群下相聚痛哭。庆泽又遣称臣。沙波略谓左右曰：何谓臣？左右曰：随言臣，有此云奴耳。沙波略曰：得为大隋天子奴， 于仆业之利也。赠庆泽马千匹，并以从妹弃之。冬十一月壬戌，随主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等来聘，借道衡。当时振翼，勿以言辞相折。是岁，上于光昭殿前起临春、节起、望仙三阁，各高数十丈，连延数十间。其窗有壁带、悬眉、栏箭，皆以陈檀为之，饰以金玉，建以珠翠，外施珠帘，内有宝床、宝帐。其服玩瑰丽，近古所未有。每微风暂至，香闻数里。其下积石为山，饮水为池，杂植奇花异卉。赏自居临春阁，张贵妃居节气阁，恭孔二贵嫔居望仙阁，并复道交相往来。又有王李二美人、张须二书院、元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，并有宠，叠游其上。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蛇等为女学士。仆业江总虽为宰府，不亲政务，日与都官尚书孔范、散骑常侍王撮等文士十余人，世上游宴后庭，无复尊卑之序，谓之侠客。上每饮酒，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侠客共赋诗，互相赠答，采其尤艳丽者，披以新生。选宫女千余人，席而歌之，分布叠进。其曲有玉树后庭花、林春乐等，大略皆美诸妃嫔之颜色，君臣酣歌，自惜达旦，以此为常。张贵妃名丽华，本兵家女，为宫贵嫔侍儿，赏见而悦之，得幸，生太子身。贵妃发长七尺，其光可见，性敏慧，有神采，尽指祥华，每沾饰冕赖，光彩异目，照应左右，善后人主颜色，引荐诸宫女，后宫贤得之，敬言其善。又有压妹之术，常置银饰于宫中，举女巫鼓舞，赏待于正室，百司起奏，并因患者蔡托儿、李善度尽情，上以锦囊置张贵妃于膝上，共绝之。李蔡所不能记者，贵妃并为调书，无所依托。因参访外事，人间有一言一事，贵妃必先知白之，由是一家宠溢，冠绝后庭。宦官进席，内外廉洁，援引宗戚，纵横不法，卖官鬻狱，祸戮宫刑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。大臣有不从者，因而赠之。 于是孔张之权熏灼四方，大臣执政皆从风产妇。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，上勿闻过失，没有恶事，孔范必屈为文士，称扬赞美，由是宠遇优渥，言听计从。群臣有见者，则以罪斥之。中书舍人施文庆颇设书史，常侍上于东宫，聪敏强记，明贤立直，心算口瞻，应时条理，由是大被亲信。又见所善吴兴、沈克卿、杨惠朗、徐哲、纪慧景等，云有力能，上皆擢用之。以克卿为中书舍人，克卿有口辩，颇知朝廷典故，兼掌金帛局，就治军人士人，并无官事之税，上盛修宫室，穷极耳目，府库空虚，有所兴造，恒苦不己。客卿奏请不问世数，并则官事之争，而又增重其咎，于是以杨惠朗为太师令，纪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，二人家本小吏，考教不领，先侯不差，然皆不达大体，都则苛碎，聚敛无厌，市民皆怨。客卿总督之，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，上大悦，亦以施文庆为知人，尤见亲重，小大重事无不委任，转相给引，而貂蝉者五十人。孔范自谓文武才能，举朝莫及，从容白上曰：外间诸将起自行伍，匹夫敌耳，身见远虑，岂其所知？上以问施文庆，文庆未犯，亦以为然。司马深复赞之，自是将帅微有过失，即夺其兵，分配文吏，夺人中不屈，以配范及蔡征，由是文武解体，以致覆灭。三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随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，乐成百卷，庚辰召行新礼。三月戊午，随以尚书左仆射高炯为左领军大将军，丰州刺史张大宝昭达之子也，在州贪纵，朝廷以太仆卿李运代之。运将至，辛酉，大宝袭杀运，举兵反。隋大司徒颖公王毅与隋主有旧，其子上帝女兰陵公主，帝待之恩礼稍薄，亦颇怨望，或告义自言明应图谶，相表当望。公卿奏义大逆不道，人吟赐义死。戊申，随主还长安。张大宝遣其将杨通攻建安，不克。台军将至，大宝众溃，逃入山， 为追兵所擒，夷三族。随杜之尚书长孙平奏，令民间每秋加出粟麦一担以下，贫富为疵，处之当赦，为设司检校，以备凶年，名曰义仓。随主从之。五月甲申，出召郡县至义仓，使民间多妄称老小，以免赋役。山东成北齐之弊政，户口租调，奸伪尤多。随主命州县大所冒月，户口不实者，理政党长远配，大公以下皆令西籍，以防容隐。于是记账得新赋164万余口。高炯请为书籍法，便下诸州，帝从之，自是兼无所容矣。诸州调务，每岁河南自潼关，河北自蒲坂，书长安者相主于路，昼夜不绝者数月。梁主卒，谥曰孝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世宗孝慈简约，境内安之。太子从嗣位。初，突厥阿波可汗觊觎沙钵略有隙，阿波进强，东据都金，西越金山，秋辞铁勒伊吾，及西域诸胡，西附之，号西突厥。随主亦遣上大将军元气使于阿波以辅之。秋七月庚申，前散骑常侍王化等聘于随。突厥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，又为契丹，前使告急于随，请将部落渡漠南，寄居白道川。随主许之，命晋王广以兵援之，即以衣食，赐之车服鼓吹。沙钵略因袭击阿波，破之，而阿拔国乘虚掠其妻子，官军未击阿拔，败之，所获西与沙钵略。沙钵略大喜，乃立约，以契为戒，因上表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大隋皇帝真皇帝也，岂敢祖兵世贤偷窃名号，今感慕淳风，归心有道，屈膝其丧，永为藩附，遣其子库和真入朝。八月丙戌，库和真至长安，随主下诏曰：沙钵略往虽与和，犹是二国，今作君臣变成一体，因命速告郊庙，普班远近，凡赐沙钵略诏，不称其名。掩库和真于内殿，引献皇后，赏烙甚厚。沙钵略大悦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。九月，将军战文彻亲随河州，随仪同三司费保守击秦之。丙子，随使李若等来聘。冬十月壬辰，随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。初， 北地父在以庶子侍上于东宫，即即位，迁秘书监、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富才使气，人多怨之。施文庆、沈克卿共赠在受高丽使金，上收在下狱。在于狱中上书曰：夫君人者，公事上帝，子爱下民，省事欲原产宁，为民求医，日干忘食，是以责备屈语，庆留子孙。陛下请来酒色过度，不前郊庙大神专美淫昏之鬼，小人在侧幻术弄权，勿忠直若仇仇，是生民如草芥。后宫夜起秀，旧马于书宿，百姓流离，将是必也。或会宫行，躺葬损耗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。臣恐东南王气自私而尽。书奏，上大怒，请之，亦稍解。遣使谓再曰：我欲赦卿，卿能改过否？对曰：臣心如面，臣面可改，则臣心可改。上亦怒，令患者李善庆穷治其事，遂赐死狱中。上每当郊祀，常昌疾不行，故再言疾之。是岁，梁大将军戚心以周师袭公安，不克而还。随主征梁主叔父太尉吴王岑入朝，拜大将军，封怀义公，因留不遣，复至江陵总管以兼之。梁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找荆州刺史宜皇侯会稽，谋谢梁主杀之。会稽高祖之从孙也。随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，与朔方领武驻长城，东据河，西至随州，绵历700里，以扼壶寇。四年，梁改元广远。甲子，党项羌请降于隋。庚午，隋颁立于突厥。二月，隋使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，上考课。丁亥，隋复令崔仲方发丁150,000，于朔方以东援边险要筑数十城。丙申，立皇帝叔摩为巴东王，叔显为临江王，舒坦为新惠王，舒龙为新宁王。庚子，隋大赦。三月己未，洛阳男子高德上书，请隋主为太上皇，传位皇太子。帝曰：朕承天命，抚育苍生，日干孜孜，有恐不待，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，自求逸乐者哉？下四月己亥，遣周盘等聘于隋。五月丁巳，立皇子庄为会稽王。秋八月，隋遣散骑常侍裴豪等来聘。戊申， 随申明公李牧卒，葬以书里。闰月丁卯，随太子勇镇洛阳。随上柱国成功梁士彦讨尉迟迥，所当必破，代迥为相州刺史。随主祭之，召还长安。上柱国启功宇文新与随主少相厚，善用兵，有威名。随主亦祭之，以遣去官。以柱国叔公刘访皆被疏远，闲居无事，颇怀愿望，朔相往来，阴谋不轨。新御史士彦于蒲州起兵，即为内应。士彦之声裴通欲其谋而告之，帝引其事，以士彦为晋州刺史，欲观其意。士彦欣然，谓访等曰：“天也。”又请仪同三司薛摩尔为长史，帝亦许之。后与公卿朝谒，帝令左右执士彦新访于行间，诘之，出游不服，捕薛摩尔事至，命之停队。摩尔聚论始末，士彦失色，故谓摩尔曰：“汝杀我。”丙子，士彦新访皆伏诛，叔侄兄弟免死除名。九月辛巳，随主素服临社殿，命百官设三家资物以为戒。冬十月己酉，遂以兵部尚书杨尚熙为礼部尚书。随主每旦临朝，日昃不倦。尚熙谏曰：“周文王以忧秦损寿，武王以安乐延年，愿陛下举大纲，则成宰府，凡岁之物非人主所宜亲也。”帝善之而不能从。癸丑，随至山南道邢台与襄州，以秦王俊为尚书令。俊非崔氏生男，随主喜，颁赐群官。执秘书内省柏陵李文博，家素贫，人往贺之。文博曰：“赏罚之赦，功过所存。今王妃生男，于群官何事？乃妄受赏也。”闻者愧之。癸亥，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谢胄为仆射。十一月己卯，大赦。突遇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，吕因喜怒废杀太子。后太子惧，谋执夸吕而降，请兵于随边吏。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以兵应之，随主不许。太子谋谢，为夸吕所杀。复立其少子为王奢为太子。叠州刺史杜灿请因其信而讨之，随主又不许。是岁，为王奢复聚诸，谋率部落万五千户降随，遣使议阙，请兵迎之。随主曰：“浑贼风俗，特异人伦，父既不辞，子父不孝，朕以德训人，何有成其恶逆乎？ 乃谓使者曰：父有过失，自当见证，岂可前谋非法，受不孝之名？普天之下皆朕臣妾，各为善事，即趁朕心。为王既欲归朕，唯教为王为臣子之法，不可远遣兵马，助为恶事。为王喝乃止。真明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，改元。癸巳，随主享太庙。乙未，随至诸州，遂共事三人。二月丁巳，随主朝日与东郊。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聘于隋，隋发丁南十万余人修长城，二旬而罢。夏四月，于扬州开山阳渡以通运。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其子入贡于隋，因请列于横带之间，随主许之，仍遣人赐以酒食。沙钵略率部落再拜受赐。沙钵略寻族，随为之废朝三日，遣太常吊祭。初，沙钵略以其子雍于驴懦弱，一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。雍于驴遣使迎处罗侯，将立之。处罗侯曰：我突厥自木干可汗以来，多以弟代兄，以庶夺嫡，使先祖之法，不相敬畏。汝当嗣位，我不但拜汝。雍于驴曰：叔与我父共根连体，我枝叶也，岂可使根本反从枝叶，叔父屈于卑幼乎？且王父之命何可废也？愿叔勿疑。遣使相让者五六，处罗侯敬立，是为漠河可汗。以雍于驴为叶护，遣使上表言状。随使车骑将军长孙成持节拜之，赐以鼓吹翻旗。漠河勇而有谋，以随所赐旗鼓袭击阿波，阿波之众以为得随兵助之，多望风降附，遂生擒阿波，上书请其死生之命。随主下其意，乐安公袁协请就笔枭首，武阳公李冲请升取入朝，显露以示百姓。随主谓长孙成曰：于卿何如？成对曰：若突厥背旦，许其之以行。今其昆地自相一灭，阿波之恶非复国家，因其困穷取而为禄，恐非昭远之道，不如两存之。左仆射高炯曰：骨肉相残，教之度也，以存养以示宽大。随主从之。贾诩随遣兼散骑常侍杨同等来聘。五月已亥朔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己丑，随魏昭王爽卒。八月，随主征梁主入朝。梁主率其群臣二百余人伐江陵，更深 至长安。随主以良主在外，遣武襄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，军至都州。良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延，弟荆州刺史义兴王桓等恐弘度袭之，以丑，遣都官尚书沈君公以荆州刺史宜皇侯会稽请降。九月庚寅，会稽引兵至江陵城下。辛卯，严等驱文武男女十万口来奔。随主闻之，废梁国，遣尚书左仆射高炯安其遗民。梁中宗、世宗各及首冢十户，拜梁主从上柱国，赐爵举功。甲午，大赦。冬十月，随主如同州，癸亥如蒲州。十一月丙子，以萧衍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，萧桓为吴州刺史。丁亥，以豫章王舒婴兼司徒。甲午，随主如平邑，亲辞故舍，戊戌还长安。是行也。内史令李德林以疾不从，随主自同州敕书追之，与议伐陈之计。即还，帝马上举鞭南指曰：“待平陈之日，以七宝庄严宫，使自山以东无及宫者。”初，随主受禅以来，与臣临号甚笃，每获臣谍，皆己依马离遣之，而高宗犹不尽侵略，故太监之末，随师入寇，毁高宗卒。随主即命班师，遣使复调，书称姓名顿首。帝答之一交，书末云：“想彼统内如夷，此宇宙清泰。”随主不悦，以示朝臣。上柱国杨素以为主辱臣死，再拜请罪。随主问取臣之策于高炯，对曰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水田早熟，量比收获之际，威征士马，声言演习，比必屯兵守御，足得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，再三若此，彼以为常，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请，我乃计师。”登陆而战，兵器易备。又江南土伯设多毛竹，所有楚机皆非地窖，若密遣行人阴风纵火，待彼修利复更烧之，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随主用其策，臣人使困。于是杨素、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迈、国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。仲方上书曰：“今唯须武昌以下，齐、河、滁、方、吴海等州，更贴精兵密营渡济，义信湘京基营等州，塑造州籍，多张形势，为水战之具。 蜀汉二江是其上流，水陆冲要必争之所。贼虽流头荆门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隐基、下首、齐口、彭城至船，然终据汉口、峡口，以水战大绝。若贼必以上流有军，领精兵复援者，下流诸将急需责变横渡，如拥众自卫，上将诸军鼓航以前，彼虽是九江五湖之险，非得无以为故，徒有三五百越之兵，非恩不能自立矣。随主以众方为冀州刺史，即受萧衍等降，随主义愤，谓高炯曰：“我为民父母，岂可献一衣带水不整之乎？”命大作战船，人请密之。随主曰：“吾将显行天诛，何密之有？”使投其废于江，曰：“若彼惧而能改，吾复何求？”杨素在永安造大舰，名曰五牙，上起楼五层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至六拍杆，并高五十尺，容战士八百人。赐曰黄龙，治兵百人，自于平胜、泽猛各有等次。晋州刺史黄甫绪将之官，其首严臣有三可灭。帝问其状，曰：“大吞小一也，以有道伐无道二也。那叛臣萧衍与我有词三也。陛下若命将出师，臣愿斩丝发之效。”随主烙而遣之。时江南妖异特重，临平湖草九色，忽然自开，帝悟之，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压之。又于建康造大皇寺，起七级浮屠，未毕，火从中起而焚之。吴兴张华好学，善主文，朝臣以华素无伐越，竟排抵之，除太师令。华郁郁不得志，上书急谏，略曰：“喜高祖南平百越，北诛逆鲁，世祖东定吴哙，西破王林，高宗克复淮南，辟地千里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。陛下即位于今五年，不思先帝之艰难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逆于避宠，惑于酒色，辞七庙而不出，拜三妃而临轩，老臣素将弃之草莽，谄佞谄谐生之朝廷。今将役日促，随军压境，陛下如不改弦易张，臣见迷路，复由于姑苏矣。”帝大怒，即日斩之。二年春正月辛巳，立皇子圈为东阳王，田为钱塘王。遣散骑常侍袁雅等聘于隋，又遣散骑常侍九江周罗侯将兵屯峡口，亲随峡州。三月甲戌， 遂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来聘。勿寅，随主下诏曰：陈叔宝据首长之地，自西贺之域，劫夺盐驴，资产俱竭，驱逼内外，劳役服矣，穷奢极侈，必昼作业，斩直言之客，灭无罪之家，欺天造恶，祭鬼求恩，胜粉黛而执干戈，夜裸起而呼警闭，自古昏乱，险祸能比。君子潜逃，小人得志，天灾地孽，物怪人妖。衣冠浅口，道路已目，众以背德为言，摇荡将役，昼伏夜游，属窃狗道，天之所负，无非朕臣。每观听览，有怀伤策，可出师受虑，应击诸舔，再思一举，永清无越。又送喜书铺第二十额，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，便谕江外。太子胤性聪敏，好文学，然颇有过失，詹氏原献切谏，不听，使沈后无宠，而进士左右硕于东宫往来。太子亦硕使人至后所，帝疑其愿望，甚恶之。张孔二贵妃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，恐犯之徒，又于外助之。帝欲立张贵妃子史安王申为嗣，常从容言之。吏部尚书蔡征顺旨称赞，元献吝啬折之曰：皇太子国家储富，一照宅心，轻视何人，轻言费力。帝卒从征议。夏五月庚子，废太子胤为吴兴王，立扬州刺史史安王申为太子。征，景历之子也。申亦聪慧，有志操，容止俨然，虽左右近侍，未常见其喜运。帝闻元献常见胤，即用献为尚书仆射。帝欲沈后素薄，张贵妃专后宫之政，后淡然，未尝有所忌怨。身居简约，衣服无锦绣之饰，为巡阅经史及试点为事，硕尚书见证。帝欲废之而立张贵妃，会国王不果。冬十月己亥，立皇子藩为吴郡王。己未，随至淮南行省于寿春，以晋王广为尚书令。帝遣兼散骑常侍王婉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聘于隋，隋人留于客馆，婉等屡请还，不听。甲子，隋已出师，有事于太庙，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。广出六合，俊出襄阳，素出永安，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，齐州刺史王世基出齐春， 泸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，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，青州总管弘农晏荣出东海，凡总管90，兵518000，接受晋王节度，东接沧海，西据巴蜀，经其州籍横亘数千里。以左仆射高炯为晋王元帅长史，右仆射王韶为司马，军中事皆取决焉，驱楚之度无所凝滞。11月丁卯，随主亲见将士，以亥至定城，陈师示众。丙子，立皇帝叔荣为新昌王，叔匡为太原王。随主如河东。12月庚子，还长安。突厥漠河可汗袭击邻国，众流矢而卒。国人立雍于驴，号吉且施多纳都兰可汗。随军临江，高炯为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曰：“今自大举，江东必可克乎？”道衡曰：“克之。常闻郭璞有言，江东分望300年，赋予中国河。今此数江州一也。主上恭俭勤劳，叔宝荒淫骄侈，二也。国之安危在所委任，彼以江总为相，为事失久，把小人施文庆为以正事，萧摩诃、任蛮奴为大将，皆一夫之用耳，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，量其甲士不过10万，西自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，四也。席卷之势，势在不移。炯欣然曰：“得君言成败之理，令人豁然。本以才学相欺，不亦筹略乃尔。”秦王俊督诸军屯汉口，为上流节度。赵以散骑常侍周罗侯都督巴峡、沅江诸军事，以拒之。杨素引周师下三峡，军至流头滩。将军七心以青龙100余艘守狼尾滩，地势险峭，随人患之。素曰：“胜负大计在此一举，若昼日下船，彼见我虚实，滩流汛激，志不由人，则无失其变，不如以夜掩之。”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，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喜引部卒自南岸击心别诈。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自北岸驱白沙，驰名而至，击之，心败走，悉服其众，烙而遣之，秋毫不犯。素率水军东下，周卢披江，经甲耀日。素作平胜大船，容貌雄伟，臣人望之，皆惧，曰：“清河公即江神也。”江滨镇戍闻随军将至，相继奏闻。施文庆、沈克卿 病易而不言。初，上以萧炎、萧桓良之宗室，拥众来奔，心忌之，故远散其众。以炎为东扬州刺史，桓为吴州刺史，使领军人中出守吴兴郡，以金代二州，使南平王仪镇江州，永嘉王彦镇南徐州。寻召二王赴明年元会，命元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，为威势以示良人之来者。由是江中无疑斗船，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。襄州刺史晋西王舒文在职祭酒，大得人和，上以其具有上流，因祭之，自夺素与群臣少恩，恐不为用，无可任者，乃着施文庆为都督、襄州刺史，配以精兵二千，欲令西上，仍征舒文还朝。文庆深喜其事，然据出外之后，执事者持己短长，因晋其党沈克卿以自待，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。护军将军樊毅言于仆射袁宪曰：“京口采石俱是要地，各需锐兵五千，并出金翅二百，援江上下，以为防备。”县级票骑将军萧摩诃皆以为然，乃与文武群臣共议，请如意策。施文庆恐无兵从己，废其庶职，而克卿又立文庆之任，己得专权，据言于朝，必有议论，不暇面陈，但作文起即为通奏。县等以为然，二人即起入。白帝曰：“此事常事，边城将帅足以当之，若出人传，必恐惊扰。”即随军临江，间谍骤至，县等殷勤奏请，至于再三。文庆曰：“元会将逼，南郊之日太子多从，今若出兵，事便废缺。”帝曰：“今且出兵，若北边无事，因以水军从郊，何为不可？”又曰：“如此则声闻临境，便为国弱。”后又以祸动江总，总内为之游说，帝重为其意，而破群官之情，乃令腹外降议。总又议县等，由是一久不决。帝从容为侍臣曰：“王气在此，骑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摧败，彼何为者也？”都官尚书孔范曰：“长江天堑，古以为县隔南北，今日鲁军岂能飞渡也？边将欲作功劳，妄言事急，臣每换官卑，鲁若渡江，臣定做太尉公矣。或妄言北军马死。”范曰：“此事我马何谓而死？”帝笑以为然，故不为身背，奏计纵酒赋诗不辍。 是岁，突遇魂皮王拓跋木弥，请以千余家降随。随主曰：普天之下皆是朕臣，朕之抚育俱存人孝，魂贼昏狂，妻子怀步，病思归化，自救危亡，然叛夫背负，不可收纳。有其本意正自必死，今若为惧，又复不仁。若更有阴信，但宜未府，任其自拔，不须出兵应接。其妹夫即生育来，亦任其意，不劳劝诱也。河南王夷兹侯卒，随主令其弟树归，袭统其众。